22:06:4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7月11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叫做《西班牙国王》（Royal and the Kings of Spain）， 来自 Tears for Fears， 恐惧之泪乐队，西班牙国王。虽然西班牙早早的离开了这届的世界杯， 我很不理解哈。这是昨天晚上法国队赢了哈，今天呢这是英格兰对克罗地亚。 对， 这跟西班牙真的是这个，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Tears for Fears 是英国的学院派的代表，学院派摇滚代表，是来自英国的 Tears for Fears 啊。你别看呢，他这个就两个人组成的这么一个乐队，但是其实跟他们一起，跟这个两个仁兄一起合作的这些乐手，那相当的厉害。 好吧，听完了这首歌呢，也正式拉开了今天晚上节目的序幕。我们的红人呢也到了1595红。今天呢北京是下了一天的雨哈，从早晨到晚上基本上就没停过，就跟一个人在哭一样。 听说这一周可能也就到了周六左右可能会晴一晴， 全是阴雨天。不光是在北京，我看到了华北地区还有东北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天气。 这天气没法带家人出游啊，也不适合啊去什么什么海边啊之类的啊，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多多的在家里哈，还有按部就班的完成你的工作和学习。当然很多学生族朋友们是要放假了哈， 是 好吧，先暂时的安顿一下啊，就要过去了，马上就会有大晴天了。 晴天过来， 是下雨天，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当个红人吧。今天晚上呢，也是随便 PO 了一张直播照哈。 你 知道我现在到直播照，连口红啊我都不涂。 对，我连口水都不流。直播照本来呢就是被抢传的这种速度啊，就能代表着今天晚上来了多少人。但是今天呢， 你用抢这个动词合适吗？ 抢传啊，当时就是抢传嘛。现在呢我上去一看，你都转发我5分钟十分钟了哈，没一个人转呢。就我一转呢， 别说 我一转就是你头条，我一转就是你， 别说了，全是眼泪。 原来我都是说别人转了我转别人的呢。 窗外下着雨，心也在滴着雨， 犹如你什么在飞， 那是我可以抱你吗？下雨天，但愿哈有一些明媚的、干爽的、晴朗的东西，在这个夜里为你带去。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飞舞夜空中，一次次旋转着脚尖。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脸。我们曾交换彼此的时间，一起分担眼泪天和线。谢谢你陪在身边，谢谢时光曾经验。不管明天的路有多远，我会在这里等你出现。就像光和光交汇，在无悔青春最耀眼的瞬间。熟悉的音乐，像灯塔一样指引我们回到从前，虚拟的地点。 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脸。我们曾交换彼此的时间，一起分担眼泪天和险，谢谢你陪在身边，谢谢时光曾经也。 徐佳莹演唱的我们的十年。 嗯， 哎呀，今年我们就要说 我们的十一 年。 对， 哎呀， 十一年， 哎呀， 怎么最近我怎么最近老在某音里边听见， 对对对， 哎呀 原来你也玩啊。 我想知道男左们一个奔五的男左在每一次看这个时候大概会耗时多长时间。 他就那么十秒， 不是，就是你肯定不可能就看一条嘛。我的意思是你在玩这个抖的时候会大概用多长时间看多少。 哦，我不会去贼着看，我就是有了碰见看。 哦，你就是别人转发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哦，你不是特意到那个 APP 上。 我还跑到人家，跑到人家根儿上去看。 我肯定是这样。 哇，那你看不完了，那你这里边千把万条的你怎么看呢？ 他会每天就是你就是这样， 你每天看最新的是吧？ 他会就是给你推送嘛， 哦、 然后那个你给自己一些自律，比如说我今天就看半个小时，哎，我就看半个小时，就这样子了。 那也不错。 因为确实它里面不仅仅是有生活中普通人的一些可爱的场景哈，还有很多教你做饭的， 嗯， 还有一些小妙招啊。 对，怎么都能拍。 对，我觉得就是不开心的时候看一看这些东西，或者说感觉到自己这个碎片的时间没有办法填充的时候哈，哎，看看这个还是不错的。 全是碎片时间了，看完它以后。 倒也不吧。 看碎了都。 倒也不吧。总之呢，就是你得找点能让自己乐起来、开心起来、晴朗起来、明媚起来的这样的途径哈。就包括在晚上，你找到我们，你肯定不是为了添堵啊，对吧？你肯定不是为了听难听的声音， 是， 对吧？你肯定是为了听动听的音乐。 好 ，Snow Patrol 给你动听的音乐。 今天晚上的1595红，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再重申一下，红人只能当一次啊，昨天晚上是个特例，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找一位全新的红人。如果你有这个热情啊，也可以24点下班的话呢，不妨哈来试一下，因为确实也算是限量版的啦，马上就11年喽。 Strong, final, strong, and under. 这歌啊听着像男孩唱的挺有力量的，但是它是有一个甜甜的名字叫做 Chocolate。哎，巧克力， 哦，还叫哈尼的， 来自，哎呦， 你说甜甜的，我就想起他了嘛。 Petrol Snow Petrol 啊， 好啊， 雪地巡游者。 这个甜甜的哈，在雨天呢也是非常适合的。 对， 因为就是我们老说夏天特别热哈，没有胃口，然后到了下雨天呢，就一下子凉爽了许多啊。但是呢，又因为这个雨天出门不太方便，所以我真的发现，我今天出来的时候，好像真的在雨天，大家点外卖的人反而变多了。 那多新鲜呀！那肯定的呀。 可我自己就觉得，哎呀，那快递这个他们多么辛苦啊，快递人员。然后我下班上班的这个途中哈，我看到很多穿着黄色的、蓝色的都在雨中奔跑。 但 这种、哎、辛苦哈， 这种就是不适合在户外工作的气候呢，并不能影响别人的工作热情、因为人家干的就是这行，人家还要感谢你多订多下单呢，对吧？是这意思。 是雨天如果你的外卖稍微晚了几分钟的话，也请你呢不要这个催单哈。 对， 大家都是更加的善解人意啊，更加的理解彼此。好，22:19啊、红人是没有人求的哈， 是 这个局面 连转抢都没有，别说是红人了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看有人抢着转发吗？ 但是大兔子嘟嘟999说，下雨天和广播最配了。 嗯， 好吧，那我带来一首真的是很久远的歌曲了哈。可能因为是下雨天，总会想起一些跟雨有关的歌，而这首歌呢，不能说当年有多么的大红大紫哈，但是听过的人大概都会很喜欢。让泪化作相思。 我也下去了。 这是一片很寂寞的天，下着有些伤心的雨。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无所谓的结局。曾经为了爱而努力，曾经为了爱而逃避，逃避那熟悉的往事，逃避那陌生的你。这是一片很寂寞的天，下着有些伤心的雨。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无所谓的结局。再也不知道你的消息，再也不知道你的秘密，只有那熟悉的往事，只有那陌生的你。在那些黑色和白色的不再有蓝色和紫色的记忆，在这个相遇又分手的年纪，总有些雨打风吹的痕迹。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继续，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泪水化作漫天相思的雨。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继续，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泪水化作满天相思的雨。伤心的雨，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无所谓的结局。再也不知道你的消息，再也不知道你的秘密，只有那熟悉的往事，只有那陌生的你。在那些黑色和白色的梦里，不再有蓝色和紫色的记忆，在这个相遇又分手的年纪。 迹，总留下雨打风吹的痕迹。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继续，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泪水化作满天相思的雨。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继续，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泪水化作满天相思的雨。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继续，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泪水化作满天相思的雨。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继续，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泪水化作满天相思的雨。 迷糊糊1992这位听友说，这首歌确实很有年代感。 嗯， 90后表示之前没有听过，但实际上这首歌呢，它是2005年的一首来自南河文那个时候哈、啊、叫做， 好家伙， 南河文斗，我不敢确定了，都、嗯、我要仔细看一下。对，南河文斗， 老成让你都不敢确定了， 因为他们确实怎么说呢哈，作品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啊、哦，但这首歌呢，确实是他被大家记得最多的一首吧。时隔今年是13年， 这都让我想啊，才13年， 对呀、啊， 已经这不算老了， 不算老了， 才13年，这是真不算老。你因为你想想，校园民谣都快30年了吧。都快25年、30年了，往那个岁数走了都。 小刚417，今天晚上的红人，他听过呀。记得这是10年前我在上中专时的那个时候听的，让泪化作相思雨。 是，哎，没错， 但不是那个疲劳的泪啊， 嗯， 是眼泪的泪 啊。那个年代啊，这种歌曲还确实是都是这调调啊，你一听就是那种苦情校园歌曲那种感觉的，不是说很快乐的，让你听的确实不是说很欢快的歌。后来呢，来了很多欢快的歌，你也知道这个什么徐怀钰啊什么的，那个 那要更早一些， 哎，范晓萱啊什么，这些快乐的东西都过来了。 好吧，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红人啊，小刚417已经上位了，他说叶谦小哥哥， 哎， 小哥哥啊， 怎么了？ 我听男左女右已经7年了， 不短了。怎么着？ 今天晚上呢，既然是没有人当红人哈，我必须要站出来啊！ 嗯， 我当的7年听众，我潜伏这么久， 好、哦， 我不亮相，不行。 好 吧，今天晚上拜托你和我们一起24点的时候下班啊，同时呢，也完成哈我们120家的这个任务。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叶谦有没有看这个非常精彩的法国队，这个 我还真是夜里 比利时的比赛， 还真是夜里没什么困意，没什么倦意的情况下，我还看了会儿，看到底了，因为我发现他不用加时了，我发现这是踢着踢着不用加时了，90分钟就能结束了，结果我就扛了，看完了， 扛了扛。那你之前有睡觉吗？就12点到2点期间？ 吃喝来着，我吃小马小，我喝啤酒，我说我的小宝贝儿，小马小， 这是男女的区别。 你干嘛来着？ 我回到家， 你卸妆呗， 迅速洗完脸， 卸妆啊、 我现在就是一个卸妆油， 啊、 我 定 一个隔离霜的问题嘛。 不是说你一卸就得一个半小时吗？ 那是平常要是画眼睛的话，如果没画眼睛的话呢，是不需要的 啊、哦。 很快就进入梦乡，大概就12点半吧，我就一直睡到2点。 哎， 那不闹表呢，把我给闹醒了。 那个、 但那个时候特别难受。 对啊，那个晕沉沉的，你起来看。 我没办法，我只能切个西瓜 啊、 哦，我啪啪啪啪 啪给里边捣碎了，往里倒。 吃了几口， 哎、 精神了。 往里倒窝的嘎。 然后越看越精神，完了就等着吃早饭了 啊、哦。那其实 就这样了。

明光等您到九点。 22:33:5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1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二的晚上，周三的晚上第2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怎么抄作业还能抄错呢？ 我这正想尽想着周二的晚上了，因为周三的那个凌晨才是昨天的那场精彩比赛。我老想着，我这人老是愿意跟人说啊，就是说，哎，周二夜里你看什么，看不看球？其实人说周二夜里没球啊。我说周二夜里怎么没球啊？周二夜里翻过去就是球啊。然后他说那叫周三凌晨，嗯，每次都是这样。 就是今天早晨的事儿吗？ 对，每次都是这样。 哎呀，这人呢有点自己的小个性哈，是好事儿啊。但是呢，别糊涂就行哈。 一般来说，人家都理解我说什么。 小刚417是今天晚上的红人，他特别的激动哈。看得出来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刚刚留的一条心里话哈， 嗯， 弄得我都眼泪巴叉的。 怎么着了？ 他说 我要通宵， 太开心了，我有点想哭的激动。 哎，你说到这个通宵啊，我就把今天这冷笑话比较冷就告诉你啊。 我还要解决。 这是一通宵的笑话，什么呢？是一群动物，说这一群动物啊冲进一便利店里啊，然后啊叽喳叽喳喳这买这那挑那的，因为太吵了，这店员啊一急一怒就被店员打出去了啊，店员就把全把他们给打出去了，出去。但是呢只有一只动物没挨打，这就是羊，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呦嚯，这现在这反应就跟40岁确实成正比，为什么呢？那帮动物都给打出去了啊，只有一只动物没挨打。嗯， 和喜羊羊灰太狼有关吗？ 没什么关系，和通宵打蛋有关系。 打烊对吗？ 对，因为啊便利店那是24小时不打烊的。 那个字应该念一样。 哎，你这么一说，我这冷笑话就让你毁了。你必须得顺着我这个发音来。 24小时不打烊，当然那个字啊，正确发音是叫样，为了这个给你们小冷啊，小冷笑话，就是24小时那个地方是不打烊的啊，所以羊逃过一劫，剩下的都不行。 这个大家生活里发音一般都会说，哎，什么时候打烊啊？ 对， 但是呢，从这个如果上学的朋友啊，语文在这个标音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是打烊、啊。 其实你们 四声， 你们老家呢有一个就是说，你给做个样子，它就叫，就越容易跟这句弄混，就是来 打个样。 对，你给我打样呗，这意思。所以这两个字你搁在一起的话。一个就是自然而然它就变成了打烊，另外一个就是你打个样呗，给我看看呗。 所以对于博大精深的中文来说，有很多外国到中国来学中文的朋友哈，他确实得绕好大好大的圈子哈，才能真的明白这些。 你学那个外语也是同样的，有一个词有各种发音，你也没法，你一样是被这些东西欺负的。 但是它不会有像咱们国家这么多地域里的方言啊，是吧？ 差不多，他们俚语上也有很多你难弄的东西啊，都是一样的。你到了那儿，人也能玩死你，用他的各种文字。 我也不去啊，好吧。我们来感受一下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啊，也希望红人呢，在享受红人的夜里啊，能够。也有空闲听听暖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和大家分享还是比较有它的一个实际意义的哈，就是不要生气 哦， 不要 生气，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很重要。 嗯，我们都会有一些情绪化的时候，也突然间有一些因为自己的事情而生气，或者别人惹你生气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来听听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没有一种生气是值得的。生气让你受制于人。巴甫洛夫是俄罗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他提出了著名的条件反射理论，他的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给狗喂食的同时吹哨子，这样多次重复以后，狗一听到哨声就分泌唾液，狗和哨声之间就建立了条件反射，这是低等生物的特征。同样的道理，习惯生气的人事实上在事件和自己之间建立了条件反射，在这个条件反射中，人被事儿、被情绪所控制，完全陷入被动，成为情绪的奴隶。如果有人说了你不爱听的话，你就暴跳如雷，或者郁郁寡欢，你其实就已经受制于人了。 别人知道如何激怒你，如何控制你。人与狗的在意识上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可以做自我的主人，而狗只会根据外界的刺激做出简单固定的反应。因此生气是最糟糕的，也是最无用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两军阵前骂死王朗，用一封书信就气死曹真，当然还有之前的三气周瑜，但他却没能用这种方法摆平司马懿。诸葛亮率军攻打魏国，因为路途遥远，大军补给非常困难，最好速战速决。司马懿和诸葛亮对此都了然于胸。为了速战速决，诸葛亮百般寻找机会决战，但司马懿就是紧闭在门，一直耗着。诸葛亮派人因此给司马懿送去女人的衣服和梳子，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他。所以司马懿没有上当，坚持不出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国演义》中，王朗、曹真、周瑜和司马懿不在一个等级上。司马懿是一个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生气是不必要的。一位老妇人习惯生气，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有时候就会让她勃然大怒，她甚至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有意气她。有一天她去找一位禅师请教，禅师慢慢听完老妇人的牢骚和委屈，把她引导到一间房子里，忽然落锁而去，把老妇人独自关在房子里。夫人气得破口大骂，骂了许久，门外始终没有动静。后来夫人开始哀求，最后终于沉默了，禅师始终没有露面。沉默了好久，禅师来到门外，隔着门对夫人说：你还生气吗？夫人说：我只为我自己生气，我怎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受这份罪？禅师拂袖而去。过了一会儿，禅师又来问：还生气吗？妇人说：不生气了。为什么？气也没办法呀。禅师又离开了。当禅师第三次来到门前时，还没等禅师开口问，妇人就答：我不生气了，因为不值得气。事实上，生气是于事无补的，反而只会让事情更糟糕。长此以往，怒气也必然会损害我们的身体。正如中医所主张的，生气就是生病，气是百病之源。人们心中燃起的无名怒火，都是嗔心之毒。病是气出来的，很多人生气吃不下饭，可能引发胃病，甚至坐卧不安，睡不着觉，会得心病、肝郁、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或多或少的和怒气有关。庄子说：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以与世俗处。对于社会上的是是非非，不要太过执着，要看开。一个人看不惯的东西越多，看不惯的人和事儿越多，这个人的境界也就越低，格局也就越小。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言语和行为，但却可以让自己变得宽容，格局也变大。那时候你会发现，为一些事情生气是不值得的，也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可笑的。让我们以此共勉，不生气，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你的晚安是下意识的侧影，我留至夜深，枕了失眠梦呓，那封手写信在心里上帝来不及赋予他旅途的意义，若一切 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 听完这篇短文章哈，想起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我叫不生气， 对对吧，我又忽然想起来不高兴，没头脑，不高兴，没头脑，不高兴，结果这哥俩你看他能成什么事儿，他最后弄得乱七八糟的啊，就算自己梦想成了工程师，成了什么那个演员，也会把事情给弄糟。万事都是，其实就是身心所致，就是最大的那个业障了。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身心所致。这身心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嫉妒和恨，这都属于在你的那个嗔怒中的一些东西。 对，我就是听完这篇文章之后呢，我就想哈，我身边爱生气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哈？ 就是跟自己，其实是跟自己就是疏通不过去的人。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不算名言吧，就算是一个歇后语吧，叫智者筑桥，愚者筑墙。那个意思就是，你要是一个聪明人，你当然你可以就建造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利于自己行动的，都是利于自己，都是利于自己这个做人脉，做这个人际关系，或者是利于自己通过这个办法的。那愚者肯定就是筑墙，你做任何事情都是给 天堵， 对，就是给自己添堵。 我刚刚说哈，以我们这个年龄段哈，奔五的年龄段，然后身边爱生气的人，我发现以长辈啊，年纪比较大的，你会发现他们很容易生气，对吗？ 对， 就是，但是他们的气就像小孩脾气， 对 吧？对 呀，老 小 孩了嘛。 对，就是来得很快，然后你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去做某件事情的话，他马上就开始跟你 爆发出来了。他还会责备你们年轻人怎么这么那个不果断啊？有的时候怎么连老年人的速度都跟不上，还那么的慢性子什么，就全是这种，因为他不知道我在那个很成熟的一个年龄阶段，他是需要深思熟虑，是需要时间的了。有的时候是这样。 对，另外一波爱生气的人呢，就是搞对象当中的哈。 搞对象是 搞对象， 搞对象，我找他们干什么？ 搞对象当中的可能女性朋友偏多哈，就是特别在乎对方啊，然后就什么没有秒回啊，又没有按照自己的这个计划做一些事情啊，等等等等。你发现是不是女孩爱生气？ 她一定很生气， 对吧？然后 就算是撒娇 啊， 对，她就算撒娇，她也得摆出一副生气的那个表 面。对，然后除此之外，我发现其实身边大多数人都还挺好的，不怎么爱生气。 就是 你看叶谦迟到了，我也不生气。 对，我也不生气。你看我就这么迟到，我根本就不生自己气。 对，他来了，我以前我记得早年间我可能还会说，你怎么又来这么晚啊？你干嘛了？ 就是后来我说，这不就是让你放第一首歌，放你这个权利吗？别老让我放第一首歌。Shark Attack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ead to the Sky， 抬头望天儿。 我们第三十段见喽。 Set in time, we all have our freedom. No more fear and hate inside. The answer's in our hands. Heed the signs of calling. Inner visions from on high. We celebrate our world. It's a place with beauty, space and time. Carnival of happiness entwined. It's a message we can find, but if we don't try,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7月11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男左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这个一小时过去之后呢，男左女友外场的评论量啊，有红人的评论量 怎么哼上了呀？ 74条。 到了你把红人的都给搭进去说。 没，我小刚417，他很激动的，他当上红人之后都差点哭了。你看。这个男子很深情的， 是， 也很长情的，听了我们7年呢。 小刚今天晚上应该是一个很尽职尽守的红人， 对， 因为他很珍惜自己能红一圈。 是他呢，是1991年4月17号出生的，今年才26岁。 哎呀， 二十七岁，不好意思， 那也令人羡慕呀， 27岁。在微博的世界中呢，关注了24位人士哈，我们来看一下这24位人士最新关注的，肯定是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啊， 应该是， 对，给他做 low 卡的， 他其实就关注了2页人， 对，24个嘛，很少哈。再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 叫做 FM101.8 都 市 之 声， 这样说来。早年间是那边的听众哈， 是，那紧接着没过两个就关注你了嘛，就关注过来了。第三个就是韩丽啊， 抢过来了， 是， 成功的抢过来一个听众。没关系，其实听无偏见哈，大家喜欢听任何的频率呢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是要你觉得在那段时光里是享受的就够了。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踏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接着说未来的诗篇。 个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就算我们的爱有期限，不愿说再见。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Athlete 运动健将 Athlet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he Getaway， 你走开，你走开， 起开 啊，对，起开， 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此刻不想让你逗留更久了哈。 对， 哎，也是到了很决绝的一个地步了哈。走开， 走开。 如果真的能够对于自己这段时间影响自己状态的人或者事儿，勇敢的放弃啊，勇敢的说一声走开。这真的是一个，也是情绪的一个断舍离哈。 The getaway 呢，其实它是在主谓宾里边的主观视觉里的，是自己要就是先逃离、逃离开，走开，离开你啊。 对 ，The getaway。 我们老说人会在这种漩涡当中哈、一直兜兜转转，可能就是因为你还是没有这样的果断的勇气哈，你不敢走开。 对， 你总期待着有变化。但是期待是对的哈，但如果期待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是时间事件都没有改变的话，还是应该做一调整哈。 嗯， 做一调整， 做一调， 调好你的座椅，怎么什么放好小桌板哈，不是这意思哈。好吧，下雨的晚上我们听了这么多歌曲呢，也感谢各位冒雨而来哈，让我们的评论也达到了80条， 谢谢各位了。 今天确实因为雨天，我也带来了一些很走心的歌哈。 留在了某一天是最大的亏欠，和昨天说再见，挥挥手说再见。17岁那一年，一转眼从指尖溜走，消失不见。 be the rudder. We can make it all day until it turns into butter. I saw your face. A seminal failure, I would love you forever. When I heeded your call in every heavy endeavor, I'd keep your sailing, baby, I'll be the rudder. We can make it all day until it turns into butter. I saw your face. A seminal pleasure, I will feel you forever. When I heeded your call in every heavy endeavor, I'll keep your Chili Peppers， 说他们是放 funk， 但是也不是纯的 funk， 说他们是 rock， 但是他们还会把 funk 还有那个 blues 啊，甚至还有 grunge 都加进去，这就是 Red Hot Chili Peppers， 还有 rap， 对，当然少不了 rap 也在这里边，所以他们综合了很多很多的那个音乐的素材跟力量，刚才也不例外啊。Victorine Machinery 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韩立他戴着耳机听别的歌了吧， 没有 没有， 我在想啊，就是最近好像就是你带的歌曲哈， 嗯， 好像不太感觉是晚上的 啊， 你好像没有太为这个时间点。 我想让你今天晚上就先别睡了， 你想让人家不睡人家不睡 啊、 哎、 你谁呀、啊、你电灯啊你、哎、电灯泡啊你啊， 太别说的那么 痛苦啊、我是觉得这段时间恐惧之泪啊、 嗯、 什么辣椒啊， 对对对， 是频频的出现哈， 是的， 运动健将， 嗯， 是吧， 运动健将， 这周你又带他们来我们节目巡演了对吗？ 他们其实一直就是老驻场在这个 老、 在这个男左女右里，就跟那个 Incognito 也是不分上下了。 嗯，听着这样的歌曲可能在写自己的一些纠结的心里话的时候会很就很乱，不想写， 那就 不想写， 别写，那就别写。 最好的我们0118就说了，我刚刚写了一堆心里话， 嗯， 但是又删掉了， 删掉，因为你不敢发。 就你听这样的歌，你写什么心里话呀？ 我太了解他，他写的其实不错，他也都把自己的那东西都给写出来了，但是他为什么删掉？他是不敢发。 他不敢发，但是他其实功效已经起到了。为什么呢？你写其实是写给自己，你自己释怀了，自己发泄了就完了，写完了就别发了。 因为他知道他写完之后，如果念我们念出来的话，他的那个男的在听呢。 对呀，所以我说的就是他不敢发呀。 他说很奇怪的，有些事情就是想让他 知道， 又不想让他知道， 对， 又或许是时机不对吧，真的是纠结。 所以你写完了，你给自己写的。 我老早以前在暖文章当中就和你讲过，在晚上不要做任何决定啊，尤其是不要在晚上发那些很长的你所谓的心里话的微信啊、短信啊，或者是打电话，因为夜里人的这个情绪真的是波动性非常强。 还有尤其是韩丽姐姐昨天也介绍了，在月底那次大逆袭之前 也已经快开始了， 已经有这种笼罩着我们的这个大乾坤大挪移了，已经开始了。 对，尽管今天呢有一些心开始顺了哈，但是呢最厉害的水星啊，26号开始呢就要逆行了，这是2018年的第二次逆行。 这已经乾坤大挪移，这老朋友也许 你看我的手机， 也许是夏天 啊，这个忽然想起就看球喝酒的这个日子，就是老朋友确实是在这个夏天显现得很厉害嘛，老同事老朋友都找上门来了嘛，对吧？ 这就是逆回来的 对 啊，这个功效。我在想哈，你所说的什么有些事情是想让他知道，又不想让他知道。我觉得这点呢是你把男人想复杂了。 嗯， 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比如我说的什么某音上啊，他其实有一些东西挺好玩的，就是他帮你戳穿了一些事情， 患得患失。你想让他知道又不想让他知道，我告诉你吧，其实很简单， 就不需要让他知道了， 就根本不能让他知道， 或者是他知道以后他根本就无所谓。 实力 对吧，你以为的自己肝肠寸断，哎呀掏心掏肺，很纠结的事儿， 掏给自己的。 对，对方其实觉得这有必要吗？ 实力 他会觉得你想太多，你把你们的关系弄得很紧张不轻松。要不怎么说男人都愿意和让自己不累的人在一起。 你看看呆呆的写了一晚上。 在他们眼里那个我，想象中的那个我，仿佛这些都是真的。我屏幕不停在闪烁亮着，就像一道道星光划过，最清楚感知这世界存在着。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谁了解我内心里的轮廓？只有自己能决定未来如何生活。就不错，谁知道星光升起和陨落？谁听见自己心里的传说？我知道就算失落，只要我还是我，是最真实的自我。谁定义我是我？只有我自己能描摹。源自不平凡的花朵，总会有一天光芒闪烁。世界有多么辽阔，探索，难道你不是这样走过？想着又如何？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谁了解我内心里的轮廓？只有自己能决定未来如何生活。做我自己就不错，谁知道星光升起和最真实

如果说谁能够胜算的话，和昨天晚上其实也差不多哈，就是很难说。 克罗地亚里边也星云啊，星云密布啊， 球星云集，我们叫 不，我最喜欢克罗地亚的那个 拉比蒂奇，那是我们巴萨的， 不是那个墨索里奇啊，是皇马的啊。 不管怎么样呢，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人物了啊。当然，英格兰更是、啊、 我最喜欢那克罗地亚的女总理在那个现场给他们加油助威，一点那个就非常非常清明，就直接到那个。 看来今天晚上你是站克罗地亚。 你说你有这样的女总理，如果在那个看台上，我这不拼了命的踢呀、啊？你这么。那个 不仅是为了 气质这么好的女总理， 更是为了整个国家哈，在这个足球啊，大家的这种热爱。而且我觉得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如果90分钟之内解决问题的话，英格兰胜算面更大一些。 当然了， 如果踢到加时的话，那可不一定了。 当然，英格兰也不是吃素的嘛，已经都打到这份上了，人家一定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呢，想看球的朋友呢，就早点这个入睡啊、定好闹表，或者是我劝你哈，如果你觉得哎呀实在是想看，又第二天早晨还要早起的话，你可以看，就是后二十分钟 啊、 就是你。后二十分钟， 那还看个什么劲儿啊？都整个人都快过去了。 因为上半时段基本上其实都是一个不太容易进球哈，或者说就是试探阶段，又到这个比赛阶段了。 嗯， 那就功利一点吧，对不对？为了多睡一点嘛。 有一届就是因为这样，我媳呢半夜起来，刚过了20分钟还是25分钟， 进了很多。 他就起来以后，他说：“嗯、我这还感觉还起早了，过来看一眼，一凑一眼一看，啊，这是什么？这是回放吗？我说不是，这是直播。那看德国已经灌了巴西4个了。 那一届 这才20几分钟啊！我错过了什么？ 比较反，我觉得有点反常啊。说实话，虽然我是德国队球迷，但是我也觉得后来以7-1的比分真的是太反常了。所以这一届一来，怎么样？人品就差了吧？ 这都慢，还足球嘛？ 没关系啊，还有2022年呢。 是这玩意儿是圆的， 但是我跟你讲啊，2022年的时候，一定我们就不会陪大家看世界杯了。 2022年，你想想，那都 是4年后，地球上一定没有男左女右这档节目。 哎呦，好家伙！ 这我不是危言耸听哈、 嗯， 因为确实年纪太大了啊。我不是说他，我说我啊。年纪太大了， 没有你没事儿，你没事儿、嗯。 再过4年，我都快45岁了。你说一个45岁的， 所以让咱们 毛女主播啊， 步伐 大半夜 啊， 周一到周五的直播， 嗯、 你让老女主播的人生啊，太累了。 别人的心 ，somebody else's heart。来自南方女士， 所以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此时此刻吧。 Love you, love you. 几秒，好像天使飞过，看着你微笑，那段时间都静止，远远的注视，仿佛爱情就该如此，为所爱的人，在我心里留一个位置，虽然那前方模糊，可是想法清清楚楚，比所有人都渴望你能幸福。我站在你不远处，默默地为你祝福，把对你的爱藏起来，放你去寻找追逐。我站在都想要收藏起来，不害怕寂寞，不介意有没人明白，已经快忘了，很久前就在这里等待，虽然那前方模糊，可是想法清清楚楚，比所有人都渴望你能幸福。起来，放你去寻找追逐。我站在爱的不远处，不在乎受好多辛苦。当你孤单时，想起我，那是我最大的幸福。我站在你不远处。 somewhere in middle America. Get it right to the heart of matters. It's the heart that matters more. Think you better turn your ticket in. Just get your money back out the door. The color come up through the summer rain. Turn the girl to the ground. Wrote a new love over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There's a young man rolling around in the earth and rain. And you don't want to walk on water, you know. You want to walk all over me. Oh, huh. Somewhere in middle America, get you right to the heart of matters. 哎呀，这么多人听呢。 Counting Crows 啊，这就唱完了。他唱的这首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叫迈阿密，来自 Counting Crows。 是的，让我们把坐标切换到北京啊、中国北京，在夜里的11:47，我们的男左女右这档马上就要11年的节目哈、啊，在今天晚上得到的评论量达到了101条。 嗯， 我就想问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啊，当时得了这个称号之后，很想哭的小刚417，是浪把你给拍倒了吗？我半天都没有看到他了。 是吧， 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事情我们在这11年里见都屡见不鲜 多了哈。 对， 浪有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休息哈。 对，迷迷糊糊前些日子的红人他说丰台那边雨下大了啊， 嗯， 晚安了。 最近呢确实祖国各地哈都是在下雨。 对，萧敬腾先生是不是又来了？ 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萧敬腾先生 来了。 下面要听到的是孙燕姿。 哦， 因为雨天嘛，当然要有雨天咯。 站在十字路的交点，该怎么走？我却只想回头。除了你给的伞，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 觉你都了解，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我突然发现谁能停了我的雨天，此刻脚步会慢一些，如此坚决，你却越来越远。 Pop Music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on't Look Back， 我也放了很多次，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在男左女右这么多年驻场在唱的一些乐队，我忽然想起来了啊、哦，那 Telepop Music 也不能落下， 所以把他们歌再拿出来放一次。 好啦，时间到了晚上的11:55，今天晚上的陪伴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小刚417这位红人，更谢谢很多默默的帮他完成今天120这个票房的听友们，让我们可以在123这个数字当中离开这个直播间。 123真好、 是啊，让我们123一起加油，冲向更美好的明天。最后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彩虹，雨后会有彩虹，任何糟糕的事情呢经历过时间之后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请相信时间的力量。晚安。 晚安。 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身影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